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受新一轮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大渡河、嘉陵江等流域出现较大洪水。今年长江第二号洪水洪峰流量将大于此前一号洪水。据悉，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占比已经接近70%，但医学技术在内的核心技术领域上还存在短板。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教练共计13人在睡美人洞受困2周后全部平安获救。泰国方面计划将山洞转变为博物馆，展示营救过程。为迎接2024年奥运盛会，法国将巴黎北站的面积扩大3倍。据悉，扩建工程预计耗资6亿欧元。北京法院启动2018年第二期涉案京台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此次共有40辆代牌小客车将被处置。日前，在丹麦举行的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位于北京大兴未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获得了世界月季名人称号。艺人高云翔近日保释出狱，已和妻女搬到澳洲富人区居住，但有多项条件需要遵守，包括每日朝九晚五在家中禁足。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 有期盼。 我的伤感。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最高气温28度，南风1到2级，天气阴，可能伴有小雨。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大兴、丰台在23到28度，海淀在22到2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新两谷在23到28度，十渡在23到28度，延庆野鸭湖在20到25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雨天出行慢行车，安全驾驶莫慌张。近期呢，北京多降雨天气，雨天出行要注意以下安全常识：雨天道路湿滑，轮胎附着力下降，制动效果明显减弱，所以呢要降低车速。如果前挡玻璃上产生雾气模糊了视线，需要打开空调的制冷开关，用冷风吹风挡玻璃，这样呢能迅速使视线清晰。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时，需打开后挡风玻璃加热器，尽快消除雾气。雨天呢还要加大行车的距离，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更是要远离大型车辆，避免车辆轮胎带起的水雾让你的视线被挡住。蓝天白云突然暴风雨就是最近北京的真实写照，这种天气预计在7月中旬还会持续下去。北京周边的一些景区呢，最近也采取了临时的关闭措施，景区的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其中呢有响水湖景区、虎峪自然风景区、居庸关长城、和平寺、双龙山森林公园等等。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查询好景区是否存在临时关闭情况，妥善安排出行。下雨天最烦人了，可是谁说下雨就只能宅在家里呢？既然郊区景点已经闭园了，那就可以去离家近的公园转转也是不错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你的青春有什么？燕舞， 燕舞，燕舞， 金星。还是外婆的澎湖湾。经典九六九致敬经典怀念青春演唱会，7月14号晚18点半，大兴绿地缤纷城等你一同唱响青春的故事。现场更有儿时游戏等你挑战，还在等什么？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数字99报名，一起重回少年时代。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

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把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把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给你看我幸福的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对别人说着

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是最精致的佳肴，忠于内心，超越自我，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梦想负责，经典九九九，我是英奇，那就为一家老小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我看